哎，说起音乐和体育，其实这是之前也有很多的典范的作品。而对于俄罗斯世界杯，我觉得今天呢既是周末，我们一边呢听一些很热烈的体育和古典和跨界相结合的音乐，同时呢也来听一听非常有名的俄罗斯作曲家的作品，应景也很合适，不是吗？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非常有名的《卡琳卡》，俄罗斯民歌。而这首曲子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巴罗莱卡，也就是俄罗斯的三角琴和大乐队以及包括人声的口哨啊结合在一起的版本，很经典。一般来说，有时候我们听到的《卡琳卡》可能有一些合唱，而俄语《卡琳卡》是雪球花的意思。那在这首曲子当中呢，把姑娘比为这种洁白而美丽的小花，让小伙子们爱慕不已。而这里呢，我们听到的是俄罗斯的三角琴，也叫巴拉莱卡。可以说三角琴击琴的时候非常的铿锵有力，独奏的时候呢也是怀恋追忆，可以算是刚柔兼并。 可能在想，熟悉古典音乐吗？知道这是哪一首作品呢？前两天很多的朋友都在说想听一些，要听一些世界杯的音乐，所以今天呢，我既为大家带来了世界杯的音乐，也带来了一些俄罗斯作曲家的作品。这首也是充满着激情，而且有着那种暗黑系列。那最终呢，当破晓的时候，这首曲子就好像是光明战胜了黑暗。这是俄罗斯作曲家莫苏尔斯基的《荒山之夜》，完成于1867年，取材于俄罗斯的民间神话传奇。后来当莫苏尔斯基去世以后，由林姆斯基格萨科夫在1886年整理并配器。那当时呢，莫苏尔斯基在原稿上有一段文字来描述，音乐是来自地下深处非人类的轰鸣，黑色的幽灵依然出现，以及随后黑暗之神的登场。对黑暗之神当时的祭奠，狂欢作乐，而到最后狂欢作乐最热闹的时候，远处传来了乡村教堂的钟声，这声音驱散了黑暗。这是莫苏尔斯基对于俄罗斯神话传说的自由的发挥，所以在音乐中有很多的想象力，我们来感受。小号代表光明，但是这种弦乐加上打击乐代表着黑暗，光明和黑暗的争斗。这是一个分界点，远处传来了微弱而清脆的钟声，天渐渐破晓，接着牧歌一样的旋律预示着熟睡的人们已经苏醒了。 刚才这首叫做《维瓦》，知道维瓦的意思吗？就是胜利。虽然这首曲子改编自维瓦尔第的四季，那是维瓦尔第是意大利作曲家，和俄罗斯没有关系，但是这首曲子和赛场有关系。改编的这一首跨界曲在很多的球场和体育竞赛当中都出现过。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听来一首俄罗斯有名的作品。没错，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呢是1812序曲，那我节选了在尾声的部分。说到这首作品呢，是柴可夫斯基在1880年创作的一部管弦乐作品，当时是为了纪念1812年库图佐夫带领俄罗斯人民击退拿破仑大军的入侵，赢得了俄法战争的胜利。所以呢，在1812序曲当中呢，其实也有这种胜利的意味。所以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我们既可以听到跨界，也可以有世界杯的音乐，还有那种很有力量的古典音乐。那你觉得哇，古典音乐也是这样的激情，而且好像今天因为带来的这个主题，感觉这些古典音乐充满了竞技性，是这样吗？其实呢，每一个版本的作品都有不同的演绎，像这一版的1812序曲虽然是管弦乐队，但是却加重了一些铜管， 以及打击乐。相比弦乐呢，倒是没有那么显得重要了。当然这个版本的弦乐也很重要，只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铜管乐器在慢慢的起来，弦乐往下走，这个版本加强了很多的铜管，长号、圆号、小号、大号。在上半时段的最后呢，我再为你带来一个特别版本的，这个呢是有着真实炮声的1812序曲。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指挥家尤金·奥曼迪指挥费城交响乐团的真实的炮声。上半时段的古典流行先到这里，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来自于音乐的力量，世界杯与古典音乐。 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入夜后，本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凌晨本市南部地区有雷阵雨，白天发展成全市的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短时雨量较大，降雨的主要时段在午后到夜间，外出请注意防范。来看具体的预报，夜间多云转阴，南部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85%。白天阴有雷阵雨，东部南部地区有中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6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Sounds Like。 没错，你熟悉这一首吗？这是南非世界杯的主题曲，是官方合作的一首宣传曲。不知道在大家印象当中，这些在球场上挥洒的汗水和音乐结合带给大家怎么样的激动呢？这里是古典也流行，在今天为你带来的是既是周末又是世界杯的，所以呢在今天为你带来的这些体育音乐，球场上的音乐和俄罗斯的音乐相结合，也正是古典也流行。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 说到俄罗斯作曲家的音乐，说到哪一首具有着庆典气氛的音乐，一定会有这一首《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这是被誉为俄罗斯音乐之父的格林卡的交响音乐的巅峰之作了。这里是古典也流行，你能猜猜在接下来我为你带来的是怎么样的具有着俄罗斯味道的音乐吗？这首我们听到的是哥萨克《巡逻兵》，这首作品诞生于1934年，是歌颂苏联时代红色哥萨克骁勇善战的合唱曲，而在这里我们听到改编成了管弦乐队的风格。 In una giostra di 在球场上挥洒热情的音乐呀，而关于足球的歌曲排出来的榜单，永远会有这一首《意大利之夏》。音乐中有多少曾经的回忆呀？暴露年龄了，像马拉多纳、巴乔、里杰卡尔德、巴斯滕、古利特、伊斯塔、米莱大叔，永远的意大利之夏呀。序曲听到的是当代跨界版本，看到有和朋友说很喜欢这期世界杯的主题啊，怪胎虫也说哎有点受不了了，是听到意大利之夏吗？音乐中有多少年华、青春、记忆？祝愿这届世界杯让我们看到很精彩的比赛，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流行，古月祝你周末愉快，再会。 Can look into my eyes and see the way I feel and how the world is treating me. Maybe I've known you forever. 组织去放生。